不太熟，旅行想到太空，越久没有好朋友，相爱不肯拥抱，仇恨记得太牢，原始的情感是什么面貌，好像只谁比谁好？ 舒雅的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充满活力的作品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咕叽咕叽，非常的有创新，而且呢也很感染人，同样在音乐上有着非常轻快的节奏，并且还加入了一小首英文的 rap， 突然放慢速度的节奏也增加了听觉上的一种刺激感。而孙燕姿在这首歌曲当中呢，企图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独特的女生，一首纯粹深刻的音乐，低调并且充满感动力的开场，全新勾勒歌手的魅力和独特的市场定位，也是迈向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和延续的重要的关键。 玫瑰正等待新的照相机，写字遇见新的目的，说爱你用心的语气，你呆滞的目光的虚拟， 爱情需要细腻，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最美痕迹， 爱情穿上心意，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，我看得清晰，为你解开幸福的秘密，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，你才值得更多的惊喜， 爱情需要细腻，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最美痕迹， 爱情穿上心意，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， 一天一天之类，成我们的明天，要对

在我心中你多重要，既然你要自由你就得到，让你永远都记得我好。忽然不想让你知道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，就让 就算有一个吻，只吻完就几乎已疲惫的灵魂，总是把你当作苦苦等待的人，奈何未知的答案谁又说得准？想好不犹豫向你飞奔，分享真真切切的温存，想和你万水千山共度今生，是否该显得那么深？想好不考虑到

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。 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，各位好，我是江帆。今天节目给你挑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，我坐在这里。小的时候电子科技产品没有现在那么发达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脑，自己一个人待在家的时候就总喜欢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，看着窗外发呆，什么也不做，就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脑袋里面天马行空，看看天上，就会想，哎，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啊？外星人会不会来把我抓走？看看地上就会想，哎，到底有没有土地公公呢？我叫他一声，他会出来见我吗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到林忆莲的这首《我坐在这里》，这个歌名呢，就会想到小时候的那些事情。好吧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继续给你送上的杨坤《牧马人》。 一回 下的夕阳，马头前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

来自迪克牛仔，我曾有梦。一提到梦想这个词儿呢，我就想到了前一段时间在朋友圈里面特别火的一句话，说很多人到了30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死了，因为他30岁之后的日子呢只是在不停地重复重复重复然后再重复。其实意思说的就是我们被现实所妥协，忘掉了自己的本心，忘掉了自己的梦想。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说法可能有一点点的片面了，因为我们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一定要兼顾现实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很多时候梦想和现实是背道而驰的，而当我们到了30多岁的年纪，不可能再去不顾一切，不顾家庭，不顾父母，不顾现实的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的东西。所以说我认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在兼顾现实的基础之上，努力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自我价值。我觉得这样才算是现在的社会体系之下的人生赢家。所以也希望每个收音机前在路上的你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生赢家。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继续来听陶晶莹《走路去纽约》。 每一次我想见到你就要飞，无论地球上哪一角，我一天就到。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，你想拥有我没意料，你今天就要。我飞的机会太多，有时因为你，有时为自己。我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。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在时间里有机会沉淀自己。

在你身边。

一首老歌来自刘若英，一辈子的孤单送给你。一听到这首歌，我就想到了很多年前看粉红女郎剧当中万人迷、结婚狂、男人婆还有哈妹这四个个性迥异的女孩子的形象。这部剧确实也是陪伴了很多80后的青春期与成长。节目的最后再来给你一点回忆吧，来自周杰伦《七里香》。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